荥阳王。景平元年春正月己亥朔，大赦改元。辛丑，帝祀南郊。为余力堤攻金庸。癸卯，河南太守王君之弃城走，魏主以力堤为豫州刺史，镇洛阳。魏主南巡横越，丙辰至夜。己未，诏征豫章太守蔡括为吏部尚书。括谓傅亮曰：“选士若昔以见父，不论，不然不能拜也。”亮以语录是尚书徐献之。献之曰：“皇散以下，昔以委蔡，吾徒不复错怀。自此以上，故宜共参同意。”括曰：“我不能为徐干木属职为，遂不拜。”干木，献之小字也。选按皇旨，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联名，故括云然。沈约论曰：“蔡括故辞权衡，此为致屈，岂不知选录同体，亦无偏断乎？良以主案实难，不欲居通塞之任，远矣哉。”庚申，谭道济均于彭城。为叔孙建入临淄，所向诚意皆溃。竺魁聚民保东阳城，其不入城者，使各依据山险，山移河驾，魏军至无所得时。济南太守袁苗率众依魁。刁雍见魏主于夜，魏主曰：“叔孙建等入青州，民皆藏避，攻城不下。彼素扶清威信，今遣清助之。”乃以雍为青州刺史，即雍济，使行募兵以取青州。魏兵济河向青州者凡六万计，刁雍募兵得五千人，抚慰市民，皆送租公军。柔然寇魏边。二月戊辰，魏筑长城，自赤城西至五原，延茂二千余里，备至戍卒，以备柔然。丁丑，太皇太后萧氏卒。河西王蒙逊及突遇浑王阿柴皆遣使入贡。庚辰，诏以蒙逊为都督梁秦河沙四州诸军事，骠骑大将军、凉州牧、河西王，以阿柴为都塞表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沙州刺史、交河公。三月壬子，葬孝义皇后于兴宁陵。为西晋公孙表等共攻虎牢，魏主自夜遣兵助之。毛德祖于城内学地入七丈，分为六道，出魏为外，目敢死之士四百人，使参军范道基等率之从学中出，掩袭其后。魏军惊扰，斩首数百级，焚其工具而还。魏兵虽退散，随复更合，攻之一级。西金自虎牢将部骑三千攻颍川太守李元德等与许昌，元德等败走。魏以颍川人宇龙为颍川太守，戍许昌。 毛德祖出兵与公孙表大战，从昭至播，杀魏兵数百，会西津自许昌还，合击德祖，大破之，亡甲士千余人，复应城自守。魏主又遣万余人从白沙渡河，屯濮阳南。朝议以项城去魏不远，非清军所抗，使刘粹召高道锦还寿阳。若沈叔礼已尽，亦宜且追。粹奏：鲁公虎牢，未复南向，若拒设军舍项城，则淮西诸郡无所平依。沈叔礼已顿肥口，又不宜拒退。使李元德率散卒200至项，刘粹使助高道锦戍守，请诱其奔败之罪。朝议并许之。以四，魏主田于韩陵山，遂如吉郡，至方头。初，毛德祖在北，与公孙表有旧。表有权略，德祖患之，乃与交通因问，密遣人说西津，云表与之联谋，每答表书，多所制定。表以书事金，金疑之，以告魏主。先是，表与太史令王亮少同营属，号清武亮。亮奏表治军虎牢东，不得遍地，故令贼不食灭。魏主素好术数，以为然，积前后愤，使人夜就帐中一杀之。乙卯，魏主既自灵昌津，遂如东郡陈留。叔孙建将30,000骑逼东阳城，城中文武才1500人，竹葵、环苗犀利固守，时出骑兵击魏，破之。魏不计绕城列阵10余里，大致攻具。葵作4重嵌，魏人填其3重，为冲车以攻城。魁遣人从地道中出，以大麻羹挽之令折。魏人复作长围，进攻御极，历时近久，城转灰坏，战士多死伤，余众困乏，弹幕且现。谭道济至彭城，以司清二州并集，而所领兵少，不足分赴。青州道尽，竹葵兵弱，乃与王仲德兼行先救之。甲子，刘粹遣李元德袭许昌，斩羽龙。元德因留随府，并上租粮。魏主至蒙津，余力低造浮桥于野板津。乙丑，魏主引兵北济，西如河内。俄卿周基、驴大肥逊地至葫芦、高平，民屯聚而设之。卿等进攻破高平诸县，灭数千家，掳掠万余口。兖州刺史郑顺之戍葫芦，以兵少不敢出。魏主又遣兵州刺史伊楼拔驻西津攻虎牢，毛德祖随方抗拒，颇杀魏兵，而将士稍零落。下4月丁卯，魏主如城高，绝虎牢集合之路，停3日，自都众攻城。 竟不能下，遂如洛阳观石经，遣使似松高。叔孙建攻东阳，挥其北城30许步，刁雍请速入，建不许，遂不克。即闻谭道济等将至，雍又谓建曰：“贼为官军突击，以所连车为寒阵，大县以南处处狭隘，车不得方轨。雍请将所募兵5000，据险以邀之，破之必矣。”时天暑，魏军多益。建曰：“兵人疫病过半，若相持不休，兵自死尽，何须复战？今全军而返，计之上也。”己巳，道济军于临渠，人参、建等稍营及器械而遁。道济至东阳，粮尽不能追。竺魁以东阳城坏，不可守，一阵不击城。叔孙建自东阳趋华台，道济分遣王仲德向尹卯。道济停军葫芦，仲德未至尹卯，闻魏兵已远，还救道济。刁雍遂留镇尹卯，召集乔、梁、彭、沛民5000余家，至27营以领之。蛮王梅安率渠帅数10人入贡于魏。初，朱蛮本居江淮之间，其后种落滋蔓，布于数州，东连寿春，西通巴蜀，北接汝颍，往往有之，在魏氏不甚为患。即晋稍易繁昌，见为寇报。即刘石乱中原，朱蛮无所忌惮，见赴北徙，伊阙以南满于山谷矣。河西世子郑德攻晋昌，克之。唐契及弟和生李宝同奔伊吴，召集移民归附者至2000余家，臣于柔然。柔然以契为伊吴王。秦王赤盘谓其群臣曰：“今宋虽言有江南，下人雄踞关中，皆不足与也。独魏主亦是英武，贤能为用，且趁云横代之北当有真人，吾将举国而视之。”乃遣尚书郎墨者阿胡等入见于魏，共黄金200斤，并臣伐夏方略。闰月丁未，魏主如河内登太行至高都。叔孙建自华台西救西津，共攻虎牢。虎牢被围200日，无日不战，敬兵战死殆尽，而魏增兵转多。魏人毁其外城，毛德祖于其内更筑3重城以拒之，魏人又毁其2重。德祖为保1城，昼夜相聚，将士眼皆生疮。德祖抚之以恩，终无离心。时谭道济军葫芦，刘粹军项城，沈叔黎军高桥，皆魏魏兵强，不敢进。丁巳，魏人作地道以泄虎牢城中井，井深40丈，山势峻峭，不可得防。城中人马可乏， 披疮者不复出血，虫以积溢，未仍急攻之，己未成现。将士欲扶德祖出走，德祖曰：“我是与此城俱毕，亦不使城亡而身存也。”魏主命将士得德祖者，必生智之。将军带人斗代田，直德祖已现。将佐在城中者，皆为魏所虏。为参军范道基将200人突围南环，魏士卒一死者一十二三。西金等西定司掩御诸郡县，至守宰以辅之。魏主命周基镇河南，河南人安之。徐献之傅亮谢惠以王师净土上表自和，召勿问。徐献之兄子吴郡太守佩之颇欲正事，与侍中王韶之成道会，中书舍人邢安泰、潘盛结为党友。时谢惠久病不堪见客，佩之等以其诈疾有意图，乃称献之意以告傅亮，欲令亮作诏诛之。亮曰：“我等三人同受故命，岂可自相诛戮？诸君果行此事，亮当绞筋不出夜门耳。”佩之等乃止。五月，魏主还平城。六月己亥，为宜都文成王穆观卒。丙辰，魏主北巡至三河碑。秋七月，尊帝母张夫人为皇太后。魏主如三会乌侯权，八月辛丑如马邑，官累元。柔然寇河西，河西王蒙逊命世子正德击之，正德轻骑进战，为柔然所杀。蒙逊立次子兴为世子。九月乙亥，魏主还攻，召西金还平城，留兵守虎牢，使俄卿周基镇方头，以司马楚之所将户口至汝南、南阳、南顿、新蔡四郡，以益豫州。冬十月癸卯，魏人广西宫外援州二十里。突发入坛之死也，河西王蒙逊遣人诱其故太子虎台，许以潘河、西安二郡处之，且借之兵，使伐秦，报其复仇，复取故地。虎台因许之，事谢而止。秦王赤盘之后，虎台之妹也，赤盘待之如初。后密与虎台谋曰：“秦本我之仇雠，虽以婚姻待之，盖时已耳。先王之薨又非天命，一令不治者，与全继子孙故也。为人子者，岂可沉窃于仇雠而不思报复乎？”乃与五位将军越至洛城，谋事赤盘。后妹为赤盘左夫人，知其谋而告之。赤盘杀后，及虎台等十余人。十一月，魏周基寇许昌，许昌溃。颍川太守李元德奔相。戊辰，魏人为汝阳。汝阳太守王公度亦奔相。 刘粹遣其将姚耸夫等将兵驻守项城，魏人以许昌城毁中城，以立封疆而还。己巳，魏太宗卒，壬申，世祖即位，大赦。十二月庚子，魏葬明元帝于金陵，庙号太宗。魏主追尊其母杜贵嫔为密皇后，自司徒长孙嵩以下普增爵位，以襄城公鲁鲁元为中书监，会稽公刘协为尚书令，司卫监御卷散骑侍郎刘库仁等八人分点四部。卷，古真指弟子也。以河内镇将代人罗杰为侍中，外都大官，总三十六曹氏。杰时年一百七，精爽不衰，魏主以其忠确亲任之，始兼长秋卿，兼点后宫，出入卧内，年一百一十，乃听归老。朝廷没有大事，遣祭访焉，又十年乃卒。左光禄大夫崔浩精研经术，练习制度，凡朝廷礼仪、军国书诏，无不官长。浩不好老庄之书，曰：“此皎屋之说，不尽人情。老丹习礼，众你所失，岂肯为拜法之书，以乱先王之志乎？”犹不信佛法，曰：“何谓是此狐神？”即世祖即位，左右多悔之，帝不得已，命号以功归帝。然素知其贤，没有疑义者，召问之。号鲜言洁白如美妇，常自谓才比张良，而击鼓过之。即归帝，因修服食养性之术。初，嵩山道士寇谦之赞之地也，修张道陵之术，自言常遇老子将，命谦之即道陵为天师，授以辟谷清身之术及科戒二十卷，使之清整道教。又遇神人李普文，云老子之玄孙也，授以屠戮真经六十余卷，使之辅佐北方太平真君，处天宫静伦之法，其中数篇李君之手笔也。谦之奉其书献于魏主，朝野多谓之信。崔浩读诗事之，从受其术，且上书赞明其事曰：“臣闻圣王受命，必有天应，何图落书，解寄言于重寿之文，未若今日人神皆对，手笔灿然，此旨深妙，自古无比，岂可以世俗常虑而乎上灵之命？臣妾拒之。”帝欣然，使业者奉玉帛生劳祭嵩岳，迎至谦之弟子在山中者，以崇奉天师，显扬心法，宣布天下。起天师道场于平城之东南，重坛五层，即道士百二十人衣食，每月设厨会数千人。陈光曰：“老庄之书，大旨欲同死生，请去就， 而为神仙者，伏耳修炼以求清举，炼草石为金银，其为术正相利矣。是以留心七略，许道家为诸子，神仙为方剂。其后复有浮水浸咒之术，至千之遂合而为一，至今寻之，其额甚矣。崔浩不喜佛老之书，而信千之之言，其故何哉？昔臧文仲四元居，孔子以为不至，如千之者，其为元居亦大矣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君子之于则数，可不慎哉。